có mắc chơi gì lấy vết thay mặt mà anh cũng chết vết thay mặt tốt dĩ phát thức đi cả chuyện gì là có mắc lấy ô mà chết đi cả chuyện thêm cho xâm xâm chí chì có mắc chuyện gì hay hơi mỏng à có mắc lấy ô nằm à có cũng như chí chất à chí tất không cho gà hay chí tất không gà所以佛都是人性惡不二，是如是的如是啊。咁啊，初一個如是就係因其即於呢個萬象之中係自依不出見性。第二個就係因正佢離一切萬物啦，亦依不出見性。但係由於阿難佢所講呢個無是見義嘅道理啊。講得呢唔錯，講得呢合理，所以佛呢就相因其嘅，所謂如是係如是。不佛復告阿難，佢如語的所言，無有見經啊，離一切物就別有自性，則以所指事物之中無是見者，今復告語啊。如如来坐毗陀林，得近观林苑，佢乃至日月种种象殊，必无见经啊！就以所指，佢已有法言指诸物中，何者非见？阿难言：我实见见此毗陀林，不知是中，就何者非见？我何以故？若是非见，云何的见事？佢若是即见，复云何事？佢如是乃至若空非见，云何见空？若空即见，复云何空？我又思维，二万象中微细法明啊，无非见者佛言。是如是如是，咁啊，指一段经文咧，就系、是、啊，作破呢个是非两途个第二波，名为佢嘅转破非见，就恐防阿难啊，于呢个万象之中，咁啊指唔出啊呢个自见，咁啊因此就转计咧呢个非见。因为凡情所得不会落于你的是非，那么现在既然破他不是事件，那么他就落于你的非件，所以佛亦都举而破之，于这个万众之中不但是无事件而但是于这个万众之中亦是无非件而，所以佛说阿难个如语所言啊，咁无有见经就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啊，只在从案啦，系离一切物，指不出呢个见性。佢话阿难，例如你所讲，冇有呢个见性咧，离开一切物咧，亦别有呢个自性。佢话执以所指啊，事物之中。就无事见者，只是从案啊，即万物中呢，亦指不出见性，咁就合呢个前文啊，就叫做咧系双双说出离一切物，或者咧系即一切物都系无事见义，即系一切物离一切物。都指不出这个字句，他说今复告语的语语如来坐其堂近观林苑乃至日月种种象殊就必无见经授予所指，那么现有法名此诸物中何者就非见，那么此一段经文就紧接上文，所谓无事见义之后啊，咁或呢系重复同阿难讲，佢话你阿难啊， 主佛坐在呢个皮陀林，个金佛告语以主御乐就坐皮陀林。咁啊，更观就林苑啊，你即系更加咧要观于呢个万象之中，必无见经啊，系受语所指。咁啊，如是啊，咁就完全咧系无事见义，咁啊叫做必无见经嘅受语所指啦。咁啊，既然啊于呢个万象之中。咁啊，主唔出呢个自见，咁啊，然后佛话你阿难啊，可以再向啊呢个万象之中啊嚟到仔细发明一下，此诸万象之中，你就指出何者就名为佢就非见义，因为离是既非。一定咧系众生啊嗰种普通嘅执着，一切众生唔系计时，佢就计非啊。既然佛破咗个无事见啦，咁啊应该就再次执着咧，咁啊非见，那系情之合理嘅。因为前文虽然破无事见义啦。咁啊，若是话因为无事见义，咁啊便执着呢个非事见义咧，一有呢种执着啊，仍然系呢个妄尘未了。咁啊，所以佛亦都咧系坚而破之。既然无事见义啦，如果你执着呢个非见啊，仍然系妄执嘛。所以佛见破咧，话佢就无非见义，咁啊一定要事见、非见啊两样嘅执着都要破得清清净净啊，连能破嘅智慧啊，亦都不可得啊！咁呢绝代呢个妙明真心咧，先至现前。若果有丝毫嘅执着啊！这个真真正正绝对的妙明真心呢都不能够现前啊，我阿难儿，我说我实天见就此其何能，我说不知是终就何者非见，此就是阿难答佛问啊，他说世尊啊，他说我阿难啊，天见即是普遍啊你都见到此个皮陀林里面所有一切的万象之事，但我阿难不知道时中啊，即是在这个万物之中，何者是叫做非见啊？那何以故？那点解呢？那么若是非见，就云何见树？那么如果说这个树非是系见啦，咁我哋又点样能够见树呢？因为能见树者就系见性啦。咁啊，见性若果唔遍至呢个树嘅地方，我又点样可以知得佢为树啊？咁啊，必定都见性啊，所谓周遍遍到呢个树嘅地方，我先至可以见树啊。所以就不能说这个事呢就为非见啦，就为若是非见，就为云何见树。那么若是即见呢，那么复云何树，那么恐其闻非见不定，那么又转计事见了，所以呢亦都不成。所以话，若果你说呢个树，即是系见，我话若树即见，咁就复云何树咧？咁啊树既然系成见啦，咁啊话明树已经成见啊嘛，咁啊以何为树咧？咁啊但系现在嗰啲人啊， 个个都话呢啲咧系树，冇一个人会讲话呢个系见证。所以你说呢个树系是见证个道理咧，当然亦都唔成啦。佢话若树即见，就复云何树？佢如是乃是，若空就非见啦。咁啊，云何见空？佢话若空即见啦，复云何空？佢话如是者呢个成相之词，乃是者推广之词啊。因为万象之多，唔能够一一举例啊，亦唔能够一一指出。都说如树咧，佢就说空啦。佢话若说呢个空，非是系见。佢话如是乃至若空非见，咁就云何可以见空咧？你一定啊，呢个见性。天于这个虚空啊，先至可以见空。所以说空非见之义就不定。咁若是话说这个空即是系见性，我话若空就即见啦，咁就复云何空呢？因为空既然即是系见性啦，咁啊呢个空已经成为见啦。咁又以何者为空呢？但系现在啊，人人见空之时，都说佢为空啊，冇人说佢为见性喎。所以说空即见呢个道理呢，咁亦都唔成。咁啊，上来就总明啊，树以共虚空呢，都指唔出啊，何者啊？叫做非时见义。当我有思维，时万象中都微细发明，无非见者。此间佢自己微细思维，在呢个万象之中啊，系指出何者叫做非见。个佛言系如是嘅如是啊，只就系佛引证。他所说的是不错，所以说从言是如是，如是你说得是不错，因为见性随缘，那么遍遍一切物，但是这个本体不变，所谓挺脱根本，所以就没有这个事见言，但是见性的本体虽然不变而能够随缘遍遍一切物，咁啊运用万有啊，所以无呢个非见而，咁啊无是无非啊，咁啊绝诸对待系不可思不以呢个妙明真心咧，先至得以啊显露出来，因为真心绝待啊，何来？这个是非之见呢？各位，于是大众非无学者，今闻佛此言，就妄然不知是以宗旨啊！一时就惶悚，就失其所守。咁啊，出现经文咧，就作个是非两图嘅第三科，名为佢嘅大众妄然。咁啊，阿难所说呢、这个无善见义，咁啊佛又认可佢啦。咁啊又说呢个无非见义啊，咁啊佛亦都认可佢。咁啊令到大众啊都茫茫然，就不知何者啊叫做无善见义啊，亦都不知何者叫做无非见义。佢唔能够领悟啊，无是无非就系诸法实相嘅道理。咁啊，又因阿难，佢虽然说系无是无非，但系绝对唔系亲正见解啊，只不过系佛呢逼得佢紧啊，佢先至能按实情呢说出来。 咁啊，所以大眾咧就唔了解啊，或者佢哋無視見、無非見啦。因此大眾啊，非是無學者，咁非是無學啊，咁啊即係有學之一類啦。佢話於是大眾啊，非是無學者。咁啊，非是無學嘅有學啊，佢嘅智力嘅有限，所以文佛之言啊，咁妄言不知事義嘅宗旨啊，事義就係講咧無是見言，無非見言係上來所說嘅道理，咁就叫做事義。宗咧就係事義之所歸。此呢就是自義之所樂，咁啊現在兩樣都唔明白啊，所以請問佛，咁啊佛咧就答中啊，就本是妙明，真心妄為色空，不確以問見，就係顯呢個自義之所恥。咁啊有説此點及緣啊？是圆智菩提妙正明体，咁啊正显事义咧之所宗，就系佛咧所说出。咁啊一时嘅惶悚啊，就系话大众非无学者，一时之间是非都不决啊，唔知道何者叫做无是见，何者叫做无非见义。咁啊，一時之間唔明白、唔了解，所以大眾咧都生起一種啊，叫做恐懼嘅心情。咁啊，佢哋一時係惶悚，就急其所走啊！因為眾生一向都係依長靠病，唔係執著於呢個有，就係守住呢個空啊，總有一樣執著。咁啊，現在文佛之所謂無是見義，係無非見義啊！咁究竟係點咧？所以就失其所守啊，失咗佢哋一向嗰種咧嘅執着，不知道走係對啊，還是係不走啊先至對咧？咁佢難免啊，心生顛覆啦。佢話失其所守，所謂如來知其嘅雲類變節，心生就憐憫啊，安慰安難就及諸大眾。諸善男子嘅無上法王是真實語，係如所如説，不狂不妄，雖然末陀離四種不死，挑亂論義，與世思維無恬哀慕。咁啊，一段經文啊，就係、屬於咧係作破是非兩途嘅第四科咧，名為佢哋如來安慰，因為阿難及諸大眾聞呢個無是無非嘅清淨實相啦，咁啊不能領悟嘅反生驚怪啊，心生恐懼，係失其所守，所以佛呢先知呢就係、安慰佢哋，咁啊令佢哋呢個心神安定啦，咁啊然後再嚟去解釋何者叫做無是見義啊，何者叫做無非見義，咁啊呢個法呢就容易入心啦。嗰個如來，咁即係本師釋迦牟尼佛啦。知就係佛嘅一切種智啊，所謂觀其外而識其內，所謂無法不知，咁就叫做如來知。咁啊，雲類咧，雲啊即係心啦，咁啊雲類即係心中嘅憂慮，係心中嘅思慮。咁啊，變節啊，就係話變更。以共呢是驚慌啊，即是惶悚顛覆在於心，咁啊心生嘅憐憫啊，因為阿難同埋大眾啊不悟 无事见义，无非见义，就是清净实相的道理。所以佛一生起一种大慈大悲的怜悯之心，去安慰安危而共大众。那个诸善男子就是指在会的大众。那么无相法王就是真实语，那么上文安说无事见义，那么佛说他如是人可知。那么安说无非见义，他亦都说如是，亦都认可他。那么佛语是否可靠呢？那么说无事见有认可，一说无非见有认可，都是说如是如是啦。那么现在佛所讲的说话是不是真正可靠啊？那么大众就难免生疑啊。所以佛自己就讲出，他说我是无上法王啊，一是真实语来解释啊大众的疑惑。那么法王呢，就如《法华经》讲，他说我为法王，就依法自足，那么一切时处皆自在无碍。那么无上呢，那么佛呢，一切正凡之中，以佛呢是为最尊，所以称为无上啊。九法界众生，即使等觉菩萨啊，都无能合佛者。那么是真实语，那么世之为和者都尚且要出言真实，所谓君无戏言，何况佛呢？是为无上法王啊，是为十八界中之最尊者，咁啊岂又话唔真实嘛？所以话凡所说都系契时契理啊，所谓契性啊契机啊，咁就名为叫做真实语者。凡所如说，咁啊佛所说，如果显示呢个真谛理嘅，咁就名为叫做真语啊，即系上文所讲。他说无事见义，说明这个见性随缘啊，能够遍一切时处，但是本体不变。啊，咁若是话佛所说是显示这个俗世理的，咁啊俗世法都是真实的，咁啊叫做实语啊。就如上文讲话无非见义，说明见性不变之体啊。以能随缘，是遍照一切。啊，咁啊，若是佛所说啊，显示呢个中谛理啊，咁就如所就如说啊，系如佛自己所见。咁啊，然后咧，亦都如实咁样咧，系说出来，就系说明呢个见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咁就符合呢个中道理。咁啊，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无是无非嘅中道实相咧，就系佛咧如所如说嘅。咁如上啊，咁啊反复，咁啊详细分析，咁啊是非不相绝，妄情虚尽啊。咁先至显示呢个中道实相啊，说明我哋嘅本体系无是无非。咁啊，不狂就不妄啊。咁啊，狂者咧就系自己冇得，咁啊说自己有得啊。咁啊，祈求别人对自己嘅尊敬，咁就叫做狂。咁啊，妄咧所说啊，与事实不符。就名为叫做妄啊，咁啊现在话不狂不妄咧，就说明佛之所以出世啊，系纯粹以慈悲心，系度众生，即系为度生而出世。咁啊佛咧无求于众生啊，而且仲有恩于众生，所以出现真实， 絕對沒有半點的狂妄，這樣叫做不狂不妄，非末陀離，四種不死的竅亂論義。咁啊，末陀離咧就指雲佢就不見道啊，一個外道個名。咁啊，四種不死咧，就因為呢種外道咧，佢説啊，佢話天上咧有一種叫做不死天。咁啊，我哋點樣可以升到呢個不死天咧？佢話假如你一生啊唔隨便亂殺人。死后呢就一定升到这个不死天。那么怎样不会乱杀人呢？那他因此就立了四种呢，这个模棱两可的巧乱论义。那么这种四种模棱两可的巧乱论义呢，就第十卷五十同阴魔中这个行阴文中有这么说，他说逆天就逆行，咁啊，逆就逆滅啊，逆有就逆無，逆增就逆減啊，都係咧持兩可，冇決定性嘅，咁就叫做四種不死嘅巧亂論義。咁啊，現在佛真正阿難，所謂無是見義啊，無非見義，所謂是非相顯。就顯出呢個真性絕代，就絕對唔可以説為啊，同呢個外道咧個四種巧亂論而相比嘅。我話以今就思維啊，咁啊只一句話咧，佛你亦都咧咁啊好實在，咁啊同阿難講啊。他说你要实实在在啊，要听听了之后啊，你还要实实在在自己思维，那么即是还要参一参啊，这个思维呢是不落分别的。为什么？因为佛所有的言说，既然不是外道啊，这个四种不死的巧乱论义，那么必有他一种的道理的。你若不能够再发这个言下所说的道理啊，能够好好地细实你的审查去思维，何以啊叫做无事见义，何以啊叫做无非见义，你好好地笃直去看看，去参一参，所谓参道无可操心事啊，咁啊自有呢个统底脱落之时。所以佛咧就教阿难啊，你要好好地低实嚟去参一参，你好好地啊不落思量，去自己咧空究一下，就绝对唔要佢啊。所謂分別思量，佢話與帝之為啊，你要低質，要不落分別咁去參一參。你如果能夠參得通啊，咁啊你就叫做開悟，就叫做打破重底啊，大徹大悟啦。即係若能於此，真正係言下大悟啊，咁啊對上。就不会辜负佛所说呢，对下呢亦都不会辜负你自己所求啊。所以说无恬哀无恬者就辜负也，你阿难自从啊舍妄求真以来，那么从从求佛开始，无非都是想明心见性啊。咁啊，佛嘅意思就系话，你若是能于始终，咁啊，你第十而思，咁啊，呢个直常心性啊，就在你自己呢个心中显现。所谓你呢个生灭心中，就有你呢个不生灭嘅见性啊。你若能如是悟得呢，你就唔会辜负 你自己所发心，咁啊亦都唔会辜负啊神咧为你重重嘅开示，佢话无险就开无。吉士是文殊师利法王子，就闻诸四众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嘅合掌恭敬280年。世尊，就此次大众不悟如来法门二种精进即空嘅是非是义，就世尊嘅若此前尘即空等象，若见者就应无所止啊！若非见者就应无所托。而今就不知是所归嘅富有经过，非是酬色嘅现身轻显，唯愿如来大慈发明此诸物像与此见精嘅原是何物啊？于其中间就无是非是。咁啊，此一大段经文咧，就叫做杂的嗰一科里边嘅第二科，名为叫做会通真性一理。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文殊菩萨代大众请问，咁啊，不悟如来发明二种精进色空是非是义，咁啊，佛咧就答语啊。所谓万法为心，心外都无法清净直列，何来有呢个是，有呢个非是呢？咁啊，又分为两科，咁啊，初科就文殊述而启请，咁啊，二科咧就如来随时是答，咁啊，现在第一科文殊述而启请，咁啊，文殊就系大菩萨之名。是述而启请之人，咁啊无是无非呢，就是叙述所请之法啦。咁啊合埋佢哋文殊是述而启请，咁啊智士就是正当佛啊安慰阿难已境之时，咁啊文殊师利就发嚟咗一尊大菩萨，咁啊法王子啦。咁啊，法王就系佛嘅通称啦。咁啊，法王之子啦，咁啊，即系菩萨嘅通称。咁啊，但系请问佛，而一定要以文殊啊而发起咧，系因为无上法王之法啊，所说嘅道理系圆之又圆，系妙之又妙啊！尤其是说我们这个中道实相的见证本体啊，不落于是，不落于非，所谓无是见义，无非见义啊。那么这种道理这么深奥啊，若不是文殊师利法王的真旨啊，那种的根本大智，怎可以明法佛啊？所说这个无是无非这个中道实相的道理啊，而令在座四众得到领悟呢？所以文殊菩萨就在这个大乘佛法之中是代表这个根本智啊，是表示智慧，等于说要有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智慧先至可以领悟佛所说嘅无是无非嘅中道实相嘅道理啊，咁啊，然后令大众啊，咁啊生起呢个信解之心，或者敏诸大众啊，咁啊文殊菩萨系大慈悲，咁啊阿怜悯念啊，咁啊在座四众嘅弟子唔了解佛上文所述嘅乜嘢叫做无是见义。乜嘢叫做无非见义，所以大众都妄然啊，不知是义宗旨，而且心生惊惑，所以现在文殊菩萨呢就代大众请问法，咁啊然后请法呢详细说出，我话在大众中，咁啊即从就坐起啊， 頂禮佛足的合掌恭敬二百佛言，此一線咧，佢就經加句意啊，就等於話呢個動作嘅儀式啦。咁啊，就唔係經嚟嘅，就後來嗰啲結集經典嘅菩薩啦。咁啊，就敘述第二語師啊。咁啊，一問一答之前啊，嗰種嘅禮貌嘅儀式，咁啊，因此就叫做係經加句意，係結集經典嘅人啊，敘述當時文殊師利菩薩對佛嗰種恭敬嘅儀式，佢話在大眾中，咁啊即時從佢呢個本座而起，佢就頂禮佛足啊，咁啊頂禮佛足，頂禮就屬於呢個身儀，個合掌恭敬啊，咁啊合掌恭敬咧就係表示呢個身儀啊，個八不儀就表示呢個口儀，咁啊身口意三業清淨咧，就係、是、為請法嘅常規啊！嗱，咁文殊菩薩佢係古佛再來，咁啊在大眾請佛開示啊，咁啊以佢咁嘅身份咧，都尚且要具足三業清淨嗰種嘅常規啊，何況啊我哋末世呢個初出家者啊，呢、這個初發心者咧？對於沙寶就固然要尊敬，對於師長亦都應該要尊敬，因為文殊菩薩他是代表我們，是足可以為我們的模範。我說世尊此諸大眾得自如來法明二種精進色空，是非是義。我說文殊菩薩說過，說世尊，他說此諸在乎的大眾，他說此諸大眾不就是没有这个此薄事，当然就为这个烦恼惑业所障，所以对于佛所说的无事见义无非见义，这个这么深的道理嘛，当然是不甚了了啦，那么就是不义。这如来的法名那个障文呢，就是阿难说啊，咁啊，無事見義係無非見義，咁啊佛咧都一一咧任可其説啊，話如是的如是。咁啊，既然佛只不過係入定，咁啊當然就係阿難説無事見義就無非見義啦，所以就應該話係阿難發明先至啱嘅。咁啊，點解始終啊，佢就唔阿難法明啊，佢就偏偏要寫為如來法明咧？因為藏文阿難雖然佢説出啊無事見義無非見義啊，但係個指唔出咧何者就叫做事見，何者咧叫做非見啊？咁啊，佢即使説出，亦不过是被逼而说出，所以就说为他们如来法明，就不说为阿难法明，因为此种道理呢不是阿难自己真正是亲正境界而说出，所以他们如来法明就不叫做阿难法明。第二種精見色空，咁啊呢一句經文咧係值得研究一下嘅。咁啊，如果你話二種精見色空咧，我哋可以依照呢個文意啊，二種精見，咁就二種色空啦。咁啊，成為呢個不成義啊，無靈兩可嘅，有得爭論嘅。咁啊，如果你將嗰啲文字調下，將呢個二種兩個字擺到最後啊，即是说精见色空二种，精见是一种能见之性，属心法，色空是所见之境，又一种精见的心法一种，色空的尘境一种，共成就两种。如果是说精见色空二种，咁就變成無法更改， 就成為在這個文化上來說屬於這個決定義。那麼經見就屬於心法，即是見分，即是見證。那麼即空屬於塵境，那麼屬於這個相分。那麼見分以共相分怎樣有呢？就是由心而玩起的見相而分，即是凡夫眼中所看的內外心境能見而共所見。那麼若是說以佛智來的觀呢，就見相而分呢，就是叫做妙明清淨真心。那麼是非是義，那麼經文呢亦是省略，如果順著這個經文似得話是見義和非是見義。那麼如果這樣說法，就是以上文所謂無是見義無非見義，那就是完全這個道理相反。所以始終個經文就應該具足講啦，佢話無是見義，係無非見義，不然嘅話咧，就變成文略嘅害義啊，弄巧就反拙啦。咁啊，始終就係由阿難説出呢個見性咧，係在呢個身心之前。咁啊，既然見性在身心之前，咁啊，當然係有方所，就是、有所指示，就非無指示咯。咁啊，現今安於呢個萬象之中，指不出何者佢嘅事件啊！啊，即使離萬象之中，亦指不出何者事件啊！咁啊，乃至於呢個萬象之中咧，亦指不出何者佢嘅非見啊！所以佢就無是見義，無非見義。咁如果將呢四個字是非是義改為啦，順啲嗰啲文化，佢就無是見義，無非見義咧，咁啊適合本經前後嘅文氣。我話世尊，佢若此前緣就即空等象，佢若是見者。就應有所指啊！咁啊，文殊菩薩咁啊，同佛講個話世尊，咁啊若指前緣，咁啊前緣咧就係萬象心羅，就屬於呢個色法咁啊個色字啦。咁啊色之外，咁啊當然就係空啦。即就是質外啦嘛，咁啊質外個反過嚟，咁啊即係空空蕩蕩冇質外啦，咁啊叫做空啦。咁啊即空等象啊，咁啊若是見者，就應該係指不出啊，但安於呢個萬象之中，指不出何者嘅嘅事件。咁啊後來離萬象之中。咁啊，亦指不出事件啊，所以话佢就无事见义。咁啊，若非见者，就应无所托。如果前缘色与共空，你话佢非见啊？咁啊，既然系非见啊，咁啊，应当就无所托，就无所见。但系法会大众啊，咁啊，人人啊，包括圣凡都清清楚楚。見到呢個色空，所以於呢個萬象之中，亦都指唔出啊，叫做何者非見，因為凡情嘅執著，先至有呢個能見所見啊。咁啊，若是話佛嘅知見咧，就所見與見緣，都原是菩提妙證明體啊。所謂如虛空花。就本无所有，咁啊若即就若空啊，系一切万象本体系清净啊，系彻底虚妄，咁就说明呢个见相二分啊，就系唯一 清净的真心。咁啊，既然系唯一清净嘅真心啦，咁啊，边处有呢个事变？边处有呢个非变呢？个无事变而就无非变而啊，说是说非，都系属于错误。所以上文嘅是非是义呢，无论前文与讲后文啊，都应该改成两句。是无事见义，是无非见义，咁先至合呢个前后嘅文气。咁啊，讲到此处啊，咁啊，时间系已到，咁啊，向下文唱就付于明日。